今末效呢，五人还在周围打着转，他们应该在说些什么吧？可惜死尸是会被自动切断声音的，此时听不到周围的任何语音和音效，真的如死一般的寂静，就像五人此时的心情一样。这……小云自己失手，觉得还能勉强解释，可是现在四人过去被对方打了个团灭，这可实在不好说了。虽然他们只是俱乐部的候补，有两个还没有什么正式比赛的经验，但是他们终归是职业选手，五人那就可以代表俱乐部打一场团队赛了。但现在，网游中团队战，对方一人为王，他们团队全灭，就算真的是在打职业联赛，或许输的都不会这么惨。讨厌啊，二十七级的神枪，好多技能都没有，太不习惯了。刘飞第一个开口，智慧的女人率先找到了一个借口。嗯，是有点。周也摆勉强借用了一下。我早就说了。 小云的脸上写着的分明是：“你们总算是懂了。”高英杰和乔一凡却都没有说话。高英杰是老实内向的孩子，很不好意思找这样的借口。至于乔一凡，用借口来找回脸面，苦笑。脸面是什么？他好像还没来得及有过呢。这一夜。 微草俱乐部的候补席们睡得很不踏实，他们没有再次集结起来去找君莫笑一行人的麻烦。虽然几乎每个人都用到了低级角色技能不全不适应的借口，但却都心知肚明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们可是职业选手，不适应就被一对网游玩家搞到团灭，那职业选手未免也太不值钱了。 次日，微草俱乐部的主力候补相继在训练室碰面，打着招呼。作为职业选手，每天当然就是参加规范的职业训练，虽然不乏一些偷懒不爱训练的选手，但至少在微草没有这样的成员。队长王杰西那大小眼一瞪，一半的队员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哇！ 你没睡觉啊？乔一凡看到好友高英杰时吓了一大跳。高英杰那俩眼圈乌黑乌黑的，大熊猫似的。哦。高英杰只是含糊应了声，也没怎么搭茬。乔一凡再看过去，萧云、周叶柏、柳飞，又有哪个气色是好看的？ 还好这些家伙心理素质至少比高英杰要强些，没熬出黑眼圈这么夸张。乔一凡呢？他倒是没有压力，反正从来也不会有人对他有任何期待。九点钟，王希杰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室。微草的正式训练是分早上和下午两堂，教练这种东西。 在目前荣耀中还没有成规范，毕竟荣耀不过是出现10年的游戏，职业圈也才发展了7年，大家都算是摸索阶段。整个圈子里，如王杰西他们这种一线大神就已经是最高水平，无论理论还是技术都是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人有水平来指导他们。于是。 如微草这样的俱乐部，有的不是教练团队，只是一个顾问团队，做的事情很杂，搜集对手资料，研究对手战术，提供一些战术选择，研究地图可能的新打法，等等，这些都可能是他们的工作范围。但是最终有选择权的，却都是各队伍的队长。坦白说。 这些人存在的最大价值，其实是节省职业选手的精力。在职业联盟的最初期，这些通通也都是职业选手自己的工作。 现在俱乐部都发展起来，有了财力，这才有资本提高人力成本，让职业选手更加专心于练习和比赛。目前的联盟中，真正称得上是教练的也只有张义伟和李博，两人都是早期的荣耀选手，几经转折，现在各在一家小俱乐部当教练。这两支队伍，玄奇俱乐部是去年新入的联盟，队里一票新人，水平参差，经验欠缺，老板手里也没多少资金，更没什么志气，最后也就随便请了张义伟来帮帮队伍。谁想效果不错，最终联赛排位第17名。对于初入联盟的队伍，没掉到最后两名出局已算不错。有的队伍初入联盟便砸钱挖人，企图靠职业选手迅速挑起大梁，结果却是惨淡收场。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。这样看来，教练倒是一种性价比相当高的过渡方式，至少投入少，风险低。于是到了今年，新加入的明清俱乐部也效仿了玄奇，请来了李博。但目前为止，两家俱乐部却是十足的难兄难弟。去年第16名的玄奇今年直接垫底第20，明清虽然名列第18，但被他们压了一头的可是家世，理论上完全不可能沦落到第19名这么夸张的家世，而他们领先家世的也不过三分而已，没人会相信他们能够压着家世一头把家世给踹出局。教练还远成为不了荣耀竞技的决定性人物，这已是目前荣耀联盟里大家的普遍认知了。张义伟和李博两人现在也是生活的水深火热，为证明自己搞得焦头烂额。王杰西出现在训练室后，原本还有一些窃窃私语立刻止住，队员们都开始认真忙着手头的训练科目。王杰西走了一圈，最终来到了后补席们的位置，几人顿时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平时大家个个希望杰西大神能关注一下自己啊，此时却都希望自己是透明人，只有乔一凡例外，他一直就是小透明来着。昨晚怎么样？王杰西毕竟还是开口了，五人面面相觑，都不敢答话。最后萧云抬头一看，王杰西是在望着他，无奈道： 遇到了一点困难。 怎么？ 我们…… 萧云思前想后，团灭这个词儿实在是恶心，不能说，更何况他是先死的，另外四人后死，大家分批，这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团灭。于是萧云绕过这个词汇，一边关注着王杰西的表情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说了一遍： 我靠，好奸诈。 周叶柏和柳飞这一听，后悔之前应该主动开口的，现在让萧云掌握了话语权，这家伙把他开始失手说得比较轻描淡写，后面四人的团灭倒是讲得绘声绘色，而且颇有几分如果我在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意味。周叶柏和柳飞两个都有心开口争辩，只是看王杰西的表情阴晴不定，却又不敢吱声。萧云总算说完，最后总结： 我们决定好好练习一下低级账号，今晚再去找他。 说来说去，除了低级账号不习惯以外，真的再也找不出一点借口，萧云也只能拿这个做表态了。王杰西未置可否，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突然望向了高英杰： 小杰，你觉得呢？ 萧云三人嫉妒。高英杰有些惶恐地站起身，结结巴巴地道： 我觉得好厉害啊。 什么好厉害？ 那个巨魔像 有多厉害？高英杰看了萧云一眼，由于萧云简略自己被虐经过，所以没提他被巨魔像用遮影布玩死。高英杰虽没心急，却也不至于不明白萧云这点小九九，但遮影布却是很能说明军魔校水平的一个问题。高英杰最后也就是稍这么一想，如果他真的顾及于此而不说实话的话，也就不会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少年。他很快已经开始照实话说： 我看到萧哥是被军魔校用遮影布打败的，我们四人后来和他交手，举动都被他们算计在内。我想，这个人也是巨魔像。 哦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 经验很丰富，攻击和技能都用得恰到好处，所有判断都很精准。 这么厉害的人物，你有没有遇到过？ 就是队长了。 那么你们呢？王杰西目光一转，望向其他人。除了我以外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高手？萧云三人面面相觑。君莫笑是个高手，他们也承认。但是，高英杰竟然说除了王杰西，他没见过这么强的，这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？你们是不是觉得，像我这样水平的高手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新区？三人沉默着，柳飞却是点了点头。就是因为你们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，所以觉得君莫笑非常厉害，但也就是厉害而已，你们根本没去认真衡量他的水平吧。三人继续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君莫笑不是普通人。 他是？ 柳飞疑惑地问道。80%的可能是叶秋。 啊！ 几人都是惊讶地叫出了声。他现在在不在线？王杰西问道。几人此时都在拿着自己的角色在练习，听到队长问起，萧云连忙退了角色，刷了昨晚用过的第十区小号，上线后一搜军魔校的名字，点点头说： 在线。 昨晚就在，现在也在，这是通宵啊，再怎么玩也不可能连下午都玩过去吧，那应该是他的休息时间了，晚上大概会出现的。王杰西盘算了一下后，突然挥手敲打了一下桌子，所有听到的选手都望了过来，戴着耳机没听到的也很快被其他人提醒到了。 晚饭后加训一个科目。 王杰西向全体队员宣布。 什么科目啊？ 有主力队员问队长。 刷 BOSS。 王杰西说。 BOSS？ 什么 BOSS 啊？ 荣耀史上最大的 BOSS。 众人发呆，依旧是不解其意。 福生，你去搞一些账号卡来，要第十区的，25级以上。职业对应我们的队员，候补队员不需要了。 王杰西吩咐着。邓福生是微草俱乐部的副队长，账号角色独活，职业骑士。 哦。 邓福生应了一声，起身离开。训练室里所有人都忍不住窃窃私语地议论着。结果王杰西又是一敲桌面。 现在继续训练。 训练室一下又安静下来，片刻后，键盘和鼠标的声音响起，不再有丝毫杂音。王杰西依然是在候补席这边，问道： 昨天有没有录像？ 几人一怔，柳飞脱口道： 队长没说要录啊。 周叶白立刻瞪了他一眼，这女人真不会说话，居然把责任推给队长。结果远端的角落里，乔一凡弱弱地举起手来。 我有路。 哦，看看。王杰西快步走向了乔一凡的电脑处，乔一凡慌忙起身让开了位置。录像自然就是录像角色的视角，全程自动，回放时镜头可以拉远拉近，但旋转一类是没有的。乔一凡的录像从他的辉月冲上开始，被军莫笑挡开，被围攻，这段自然是乱成一团。除了他本人的艰难困苦，看不出什么。一边萧云算是松了口气，他被遮影步浮空到死，总算是没有被录进去。谁知王杰西眼尖手准，不断点击播放暂停的画面，抓到的无一不是辉月被围攻，视角无意转过君莫笑那边时，云霄被打得空中漂浮的镜头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全身、半身、三分之一身，萧云最后还是尴尬低头了。他没被录像，但却以漫画的方式被连载了。王杰西什么也没说，这一段录像在辉月跟着高英杰的叶落乌啼逃跑后结束了。随后的第二段，一开始画面有些断断续续，显然乔一凡也在隐藏辉月，时不时才能冒头偷拍一下。随后开打，被遗忘的乔一凡这次是从旁观角度很清楚地拍到了全过程，一直到周夜柏的白夜黑昼挂掉吼了他后，辉月上前帮手，镜头这才乱掉。几人心怀忐忑地站在后面，一起陪着王杰西看了一遍，都低头等着训话呢。谁知王杰西却什么也没说，起身后倒是拍了拍乔一凡便离开了。萧云等人心下迟疑不定，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回各自的电脑继续训练，这一早上都过得有些魂不守舍。当天下午，副队长邓福生拿回来了账号卡，基本也都是从中草堂那边拿到的，对应了主力选手们的职业。微草俱乐部算上队长王杰西，一共主力六人，候选五人，共计十一人。这六加五也是目前联盟中各俱乐部普遍采用的人员搭配方式。傍晚之后的时间，除了比赛日，通常都是自由支配，当中不乏一些刻苦的选手会自己加练。不过今天队长放了话，微草的队员们自然是齐集在了训练室，各领了账号卡后，统一进入了荣耀第十区。众人的神情都有些古怪，队伍这样大集合进网游，神之领域里有过，普通区里这还是头一回。 目标，玩家君莫笑，大家不要大意，很高的可能性，这人是退役的叶秋。 王杰西宣布了这加练的目的，众人一听，顿时也来了情绪，开始互相讨论。有已经进了游戏的人一搜 ID 后，立刻向王杰西汇报：“ 队长不在线啊。” 总会来的，大家先熟悉一下自己的角色，三十级不到的低级角色大概会很不习惯吧。 萧云等人面红耳赤，队长这话是在含沙射影的讥讽他们吗？是吗？不是吗？杰西大神的心思你猜不透啊，猜不透。